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欢迎成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1983年，新中国成立的第34个年头，在这年当中有150余部电影和观众们见面，在这年当中有几部香港地区的电视剧走红在内地的荧屏上，在这年当中翻唱港台歌曲成为了一种时髦。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一同来重温一下新中国成立60年当中的经典娱乐作品。跟随着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们回到了1983年，在这一年当中有很多经典的电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反映清朝历史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有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后青年生活的《青春万岁》，也有喜剧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夕照街》等等。咱们先来说一说电影《咱们的牛百岁》。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之后，几位不被人看好的问题人物被编成了一组，负责人正是牛百岁。很多人都劝他说问题人物不好带，但是牛百岁却改变了他们。下边呢，咱们来欣赏电影当中牛百岁给问题人物开会和做动员的这个片段。 来，船长， 好。 田峰 啊， 你小子有福气啊。 啊， 这是我和百岁给你进的宫，瞧你那个样，天庭饱满，一脸福相，把你送到广交会准能冒充个巨商。 广交会是不是比赛摔跤的地方？ 你就知道打架摔跤，那是咱中国一个大吉。 哦， 等秋后丰收了，咱也背上花生去跟外国人做买卖。天福， 请。 从现在起，这是你做人的第一步。 是。 往后你要是再打扮成个叫花子样， 那还得叫跳光腚舞。去你妈！今天这成立大会啊，可真带劲 儿。哎， 来。为了百岁大哥的交情，干一杯， 干， 喝， 干。从今往后啊，我要是不改他这牛脾气，就不是人，非干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不可。 要说干活啊，我不怕，谁不想富得流油？ 哎，可你这个， 也改。 天峰，你也表表态，好不好？ 好啊。 好什么呀？ 兔子肉好吃啊。 干就要有干的章程，自己分的地自己种，产量连到个人 啊，那不成单干了？ 还是大伙一块干着好。一块干你好偷懒，这叫连产到劳。 对，到了秋后根据每人的产量全奖全罚，绝不含糊。 行，哎，这样好啊。 嗯， 嘿 嘿。 还有，大家过去无论什么毛病， 一笔勾销。可谁要是再犯的话，我先不说厉害话，都回去体会体会。 听过了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当中的精彩片段，咱们再来说一说影片背后的故事。1983年12月，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在山东的荣城首映。影片的播放过程当中呢，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由于那个时候的电影院还是露天的，所以参加首映的编剧袁学强很担心观众们会离开，但是没有一个观众提前离场，可见电影的受欢迎程度。随后这部影片更是风靡大江南北，在全国的不少地方每天24小时连映，创造了数亿人次观影的票房奇迹。牛百岁成了一个代名词，代表了一批清扫大锅饭残余思想，带领群众成功致富的农村干部形象。此后工厂里的牛百岁、县里的牛百岁也随即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当中和话语当中。下面呢，就送上电影《咱们牛百岁》当中的主题曲《双脚踏上幸福路》，来自李双江。 青悠悠的那个林，绿悠悠的那个山，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望呀啊望不到边，麦香飘万里，歌声随风传。双脚踏上丰收的路，越走心越甜，越走心越甜，越走心越甜。弯曲曲的那个路， 正是影片《咱们的牛百岁》当中的主题曲《双脚踏上幸福路》，来自李双江。在1983年，除了牛百岁这个流行词语之外呢，我随你这句经典台词儿也随着电影乡音而被观众们所熟知了。据说在当年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有很多观众都曾经为了逃春的命运而感到遗憾，甚至有很多丈夫也是因为看了这部影片回到家中，改善了与妻子的相处方式。影片获得了文化部1983年优秀故事片二等奖、第4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哎，你听， 嗯， 这是什么声音？ 流水声。 不，远处。你听远处。 啊，晚上只要顺风常能听到，是从大桥工地上传来的。 等明年大桥修通了，就不用渡船了。 那也不一定，有的人喜欢走桥，也得愿意过渡嘛。想什么呢？ 啊，想起小的时候奶奶教给我的一个谜语，说的是撑船人手里用的那根竹竿。 哦，是怎么说的？ 在家时青枝绿叶，出嫁后面瘦肌黄，一回回打下水底，提起来泪水汪汪。可怜的春姐，她一点也没有感到她自己可怜。 春妹子， 嗯， 我好久没这么叫你了。 那我也叫你一声木生哥。木生哥， 嗯， 你就把心里话跟我说了吧。 我想问问你，你有什么心愿？ 只管提。 为什么叫我提心愿？ 我们成亲十几年了，你总是随我随我，往后我也要随随你。 我不随你随谁呢？ 不，行之说得对，我们家太不公平，我也该随你。 让我提我就提，我没有好大的心愿，只是想。 想什么？你说吗？ 想到龙泉站去看看火车，顺便照张相。我长这么大还没照过相呢。 好，咱们明天就去。 明天？即使里山路我怕走不动。 哎， 嗯， 有办法了，叔公家有一辆独轮车，我用车推着你去。 那是从前小媳妇回娘家坐的，我们老夫老妻的好意思？ 哎，也有老人坐，以前我们家接姥姥就是用的这种车。 还是等明年大桥修好了坐汽车去吧。 可明年？ 是啊。哦，明年，明年还不快吗？ 不，春妹子，咱还是明天去吧，明天好。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乡音》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在这一年当中还有哪些经典的影片上映呢？喜剧片《夕照街》就是其中经典的一部，可以说这部影片开创了平民化喜剧电影的模式，很多的观众也因为在剧中的情节感受到了久违的亲切。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平民化喜剧都成为了电影荧幕上的常胜将军，制造了很多的票房奇迹。而且这部影片当中那是有很多细节的地方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比方说电视机进入家庭、下海经商的热潮等等。下面呢，咱们就走进影片《夕照街》当中，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陈佩斯扮演的小二子特别喜欢养鸽子，整天沉迷在养鸽子上。这天一大早，他正在漱口，看见隔壁李大叔下夜班回家，就跟他打招呼。 李大叔，下班您呢？哦、 啊， 革命的居民们， 副主任， 哎哎，咱们大家伙呀，算知道，中央啊给了咱们北京四项指示，要把首都建成干净美丽的模范城，咱们坚决执行八不养。那个鸡鸭鹅鸽猪羊狗兔全别养了。 哎，知道了。 来了你。 哎，赶紧的采取点措施处理了。小儿子， 嗯嗯， 过几天就差。 我正琢磨着加入性鸽协会呢。 就凭你这鸽子人家要吗？娘哎，你骗谁呀？ 得， 哎，你踩坏了郑奶奶家里小厨房，还没给我写检查呢。 好好好，就写就写。 事儿奶奶，嗯，不管了。 主任，您不坐会儿了？ 您走啊。 走了。 李大叔。 哦， 我有点急事儿，您瞧时间来不及了，麻烦您回头帮我把鸽子收一下。 行了， 谢谢您了。哎，对了对了对了，采取点措施别让我们老爷子给处理了，拜托了您的。 我说您二爸 这是怎 么 藏 一 个 玩 意儿？ 瞧这个爸。 哎 爸。 哎， 我瞧电影去了啊。 你妈回来没有？ 没呢。 哎，你吃了没有？ 吃了。 哎，出牌出牌。 我说 怎么着啊？嘎达 嘿 尖 石头哥们儿走。嘿，瞧电影去，叶塞尼亚。 嘿 嗯，我说石头，你成天捡烂纸麦子了，也不嫌丢粪。 丢什么粪？卖了烂纸，买收音机零件，自食其力。 嘿嘿，好，就你这个，你怎么跟人家想拿一块儿待？ 跟前。 嗯，我说 去不去啊？ 想那一块去。 去去去。 哎，瞧你那长毛，也不说洗洗， 那的 整个一个咸带鱼味。哎，拜拜吧您呐啊！ 听过了影片《洗澡街》的精彩片段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部在1983年上映的影片，这就是《青春万岁》。这部根据王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影片抓住50年代初期中学生特有的那份青春美，写出了一群不同的思想性格、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学生的神态和风采。其实当时导演黄蜀芹决定拍摄这部《青春万岁》，完全得益于导演谢晋。在1979年，谢晋将小说《青春万岁》推荐给了黄蜀芹看，他几乎是一口气儿读完的。看过之后，脑海当中又一直浮现着书中的那些情节。直到1983年，黄蜀芹终于把小说改编成了电影。而在拍摄完这部影片之后，黄蜀芹还特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50、60年代，我们曾真挚的爱过；70年代，我们也真心的悔恨过；到了80年代呢，我忽然想是从跌倒的地上重新站起来。面对过去信仰的，今天仍感到它的魅力。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电影《青春万岁》当中的主题曲《青春》，上海女中学生业余合唱队合唱。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与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继续来重温新中国成立60年当中的经典娱乐作品。在1983年，姜昆和李文华这组搭档已经成为了相声界当中的黄金搭档。但是就在这一年，李文华先生被确诊为喉癌。为了能够让李文华安心地接受治疗，姜昆决定再给自己找一个搭档，于是就找到了和李文华老师相貌上很相像的王金宝。但是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到姜昆和李文华合作时候的那份默契了。下面呢，送上姜昆李文华1983年合作的相声《错走了一步》当中的精彩片段。 我不说你想象的出来啊，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他的生活当中，别人有的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生活快乐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罪，国家受累。 所以他个人也老烦了， 一天到晚烦的这样，你说别人看着他都不高兴啊？ 那当然了。 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烦，你看你干什么？一天到晚耷拉个眉毛。 劝劝他。 我跟你说点高兴事， 说说。 今儿来通知了，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去买那个电冰箱，10台以上减价，你算一个怎么样？ 还便宜。 你看，一听这个他又烦了。买什么买什么买那干嘛？买那我不买不买。 买电冰箱好事儿。 干嘛干嘛干嘛用干嘛用？ 往里放东西啊。 我们家有大衣柜。 嗨，这说的是放吃的。 放什么？ 你要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我们家剩得下吗？我们家剩得下吗？这不再说剩下不往里头藏，一转眼都找不着。我们家孩子手快，跟狼似的。这事儿你们就我没有。 哎，我说你别走，这么买张电影票，咱们看电影去。 电影烦着我，烦着我，烦着。 逛公园去。 反正我烦着，烦着，烦着。 吃点冷饮。 烦着呢，你怎么回事？ 吃点冷饮就痛快。 我痛快不了。 怎么呢？ 我兜里有钱吗？ 你没钱。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 回家了， 爱人把饭准备好了，见着饭他也烦， 吃饭也烦， 怎么这晚上又吃，中午不是吃过了吗？ 那能代替晚上的吗？ 不吃了，我不吃，我烦着，我给你，我去。 我说，你再烦也得吃东西。 不吃，我不吃，我就不吃， 多少也得吃。 我烦，我就不吃，我就不吃。 要照顾 你，别劝我，你劝我可豁出去了，我吃啊。 哎，哎呦，你吃什么呀？ 我吃药。 这 可别介，我说的是让 你拦什么？你拦什么？你这我吃，我吃去火的药。 哎，对了，你这火势不小。 去去，把药盒子给我拿过来。行，我就拿这个了。家伙，怎么这么硬啊？这玩意儿，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你就点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水把药送下去了，老樊坐在一边去消气儿去了。 还不错。 消了气儿没一会儿啊，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就枕着气儿啊 消下去了。 咕噜咕噜它顶上来了。 怎么到顶上来了？ 不但顶，也不知怎么绕肚子里转圈儿。 哎呦， 老樊在外边给挡着。 嗯。 怎么回事？ 嗯， 回音儿，哎，这边上来。 哎呦， 走！哎，老樊想坏了， 怎么了？ 这药我也没看清是什么药，他年头一刚才吃这不少了，这个。 哎呦，要是这个药物中毒可麻烦， 它有副作用啊， 这可危险。 一想到肚子里更不好受了，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也下来了， 自己也害怕了。 哎呦，坏了！ 嗯， 我吃错药了，我 嗯， 孩子。快把你妈给我叫过来！ 叫孩子妈干嘛呀？ 我跟她说两句话。 嗯，说什么呀？ 我甭管说什么，我说两句，我就回去了。我 哎呦，要留遗言了。 反正你们也长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讲接班儿呢？ 那个嗨，这就叫接班儿啊！ 我这些年我就知道我不是好烦，我也不是好闹，我。哎呦， 怎么还要唱啊？ 孩子多了真叫苦啊，苦得我没处诉啊，都怪我自己呀、啊，错走了咱们那个一步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现在工资才45，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哎，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多可怜呐！这个哎，怎么了？ 他低头一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都要死了还乐呢， 看见名字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吃的什么药啊？ 保胎丸。 听过了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错走了一步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在1983年问世的经典歌曲，比方说这首大海啊故乡，这是电影《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歌，王丽萍受邀为这部影片配乐。当她写到主题曲的时候，脑海当中立刻想起了母亲为自己讲述家乡的那个情景，于是就有了小时候妈妈对我讲这样平易近人的开头。好了，各位，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的旅行要暂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朱明瑛带来的经典歌曲《大海啊故乡》。歌声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各位稍后见。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海风吹。 在我的身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娱乐大篷车，欢迎各位回来，我是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怀旧之旅呢，带您重温一下新中国成立60年当中的那些经典之作。娱乐大篷车带领我们来到了1984年，这也是新中国成立的第35个年头。这年当中有160余部影片被搬上了大荧幕，而且有很多很新鲜的事物随着电影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了。比方说红裙子，在1984年，红裙子成为了街头的一种风景，这也是源自影片《街上流行红裙子》和《红衣少女》的上映。经过那个年代的朋友也许还会记得啊，当时很多女孩在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能够拥有一条红色的连衣裙。下面再来欣赏一下影片《红衣少女》当中的精彩片段。喜欢穿红衣服的妹妹和姐姐逛街，路上大家的视线都被她们身上的红衣服所吸引。 姐，你说在咱们家二老身上怎么看不见人们常说的那个爱情？ 没有爱情怎么会有你和我？ 不懂，实在不懂。哎，姐，我去买几根冰棍。 给，买这么多干嘛？ 你忘了我的最高纪录是12只。 哎，这玩意儿吃多了没事，到肚子里就化了。 哎，姐，你说妈怎么会爱上爸的？妈那么漂亮，爸那么不漂亮。 这我可没想过。什么叫漂亮？ 佐罗就漂亮，特别是她的下巴，我挺喜欢佐罗的下巴。怎么，姐，你还在想那张床？ 哪儿啊？我在想今天是个星期天。 是个沉闷的星期天。 是个快乐的星期天。 是个害怕的星期天。 你怎么了？ 明天进行组复习，再过几天就要期末考试了。 然然，你可不是个害怕考试的人，你是怕…… 哎，姐，你看这么多眼睛，这是思考的眼睛，这是愤怒的眼睛，这是呆滞的眼睛，这是流泪的眼睛，这是忧虑的眼睛。 然然，你不愿意听，我也要说，你是怕考试完以后的评三好生。 我不稀罕， 可我希望你评上。哎，韦老师对你印象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不是你小学同学吗？你应该比我了解他。韦老师的心实在摸不透。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红衣少女》当中的精彩片段了。随着这部电影以及《街上流行红裙子》的上映，女孩子们也开始风靡起鲜艳的红裙子了。如果说那个时候也有生日许愿这个说法的话，那么拥有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年轻女孩生日愿望之一。这也是电影第一次影响了服装的发展，也影响了大众审美的观念。 下面呢，送上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的插曲，这就是生活，来自程方圆。 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生活？生活是一支不和谐的歌，痛苦、寂寞、幸福、欢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生活，这就是生活，生活，痛苦、寂寞、幸福、欢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生活。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生活？生活是一支最和谐的歌，追求、探索、奋发、开拓，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生活，这就是生活，生活。 欣赏过了程方圆演唱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当中的插曲《这就是生活》之后呢，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另外一部在这年上映的喜剧影片《阿混行传》。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当中阿混的扮演者就是严顺开，他扮演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阿 Q。 当年严顺开曾经报考上海戏剧学院，但是因为外形不够帅气明朗而被拒之门外，但是他没有灰心，继续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相貌平平的他凭借着自己的喜剧天赋，让他如愿以偿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而在电影《阿混新传》当中，他也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喜剧天赋，一段应考的场景让很多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这个精彩片段。 张大明，你再回答第三道题。 当前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改革企业中经营好坏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状况。 张大明这次考得还可以呀，三个问题回答出两道半，60分及格。张大明，你有这样的成绩不容易啊，好，准备一下技术考试啊。 哎， 好，回去吧。 哎，那 来来来， 下一个杜小新。 杜小新，叫杜小新，小新。 牛顿的第一定律是什么？ 阿慧，叫你呢。 到。 这个圈还挺长啊。 杜小新，抽一张。 哎呦，不是这张，换一张。 不能换，坐下来，把题目念一念。 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问你呢。 大明大放。 那还有两大发明呢？ 还有 是不是大字报大辩论呢？ 对，大字报大辩论。 滚了你！算了，给他再摸一下。 再抽一张。 杜小西，你把题目念出来。 旧中国的四大家族是谁？ 是不是王张江姚啊？ 王张江姚四人帮，你别瞎搞啊。 他知道了。那么是谁呢？ 我在想啊。报告。 回答。 喝点冷饮水。嘴干得要命。 去吧去吧。 吵什么？ 阿混呢，这回遇到困难了。 没混过去。 他有办法。 好，喝冷饮水是假，弄僵了。 僵？ 僵什么？ 僵？僵宋孔陈。 给蒙上了。 杜小西，你把僵宋孔陈的名字具体的说出来。 僵？ 蒋介石。 宋， 宋，宋，待会儿说好吗？ 好。孔， 孔老二。 那宋呢？ 宋江。 那么还有陈呢？ 陈，嗯， 陈世美。 神经病。 你给我滚！ 回答的对吧？ 对个鬼！ 那我还有一道。 别考了， 人家考三道，我就考两道。 滚出去！ 对不对？人家说道理嘛，对不对？哎，应该不让我考吗？ 啊，小心，再抽一张吧。 保佑我！ 你在打扑克？谈谈你对孙仲山的认识。 我不认识他。 什么不认识？ 孙仲山死的时候我还没生出来呢。 无知啊无知，你对中国历史一点都不懂，连小学四年级的水平都不到，你怎么去为四化服务啊？这次考不出那就补考，补考不及格那就调离原岗位重新安排工作。你给我滚。 阿欢，我不下去了。 你们俩问问看，考不出都是阿欢。 你对考试什么态度？你啊， 我对这种考试有看法。 有一点你可以提吗？ 这什么考试啊，像抓阄一样的碰运气的。什么？ 那么大伙都这样考的。 那你考考看，你考考看。 带头吧，带头吧，考吧，考吧。 哎，参加考试考干的，带头考。 好好，爸爸你别考了。 为什么？ 第一，你水平高，肯定考得出。第二，即使考不出也不会调离央岗位，考什么？别考了。 我有言在先，今日厂部规定办，考不出去补考，补考不及格调离原岗位重新安排工作。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跟您来重温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当中的经典娱乐作品。话说在1984年的春节，有一台晚会成了大家心中的经典，而且它也改变了中国人长久以来过大年三十的习惯。自此之后，春节联欢晚会也成为了大年三十晚上一道必备的年夜饭。提到1984年的春晚呢，可能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马季先生的单口相声《鱼皱牌香盐》。既然如此呢，我这儿就送上这个经典的段子吧。 同学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我们想为你们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三出产品，都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盐。您哪位抽啊？哪位抽烟呢？啊，抽吗？哪位抽啊？哎，您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哪位抽啊？哪位抽烟？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它主要我们这个是价廉物美啊，哎，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哎，就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括弧包括台湾，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雅比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还有买不买是另外问题。那个抽烟的你这抽烟的。哎呀，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呐，同志们呐，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主要的呀，啊，我们抓的好啊。哦，我们有个口号，叫做用户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咋儿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的换换牌子，三天两头的换了。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狼冲牌。 啊，香兰土虽然拍的不够响亮啊，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感觉香兰土是屎个浪啊。你说秋的，你想这牌子能不抽了吗？抽就抽了吧，我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的。后来人家严敏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抽了，抽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啊、也是众口难调啊，结果这个牌子也臭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香烟的新秀。我们用宇宙香烟打开我们的新纪元，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香烟大造舆论了，就是做广告啊。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啊，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香烟的广告，是宇宙香烟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香烟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香烟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香烟，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香烟，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香烟，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香烟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4625，电话不管3721。我别鼓掌了，这烟全灭了。 不着了， 哪儿不着了？这屋子倒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烦潮。你说不潮，你说不潮，我这老门子都有水了。哎呀，这个地方可不行啊。哎呀，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腾腾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呢。不行啊，同志们呐、啊，我们还有措施了，我们最近准备生产 WC 系列产品了。啥叫系列产品呢？我也没搞清楚，可这是时髦的词儿。我们跟火柴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的，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小，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呀、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8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8盒香烟。金陵12钗，你买我12盒。嗯，苏杭36景，买我36盒。100单八将，买我108盒。500罗汉，买我500盒。我那还有100万雄师下江南。我们还准备采取有奖销售的办法呢。咋叫有奖销售呢？你存我一套图案，你可以上我厂领取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千载难逢，机会难得呀，请您从速购买电视机，我们是发完了为止。那位说你厂里准备多少台电视机？跟你说实话啊，我预计金陵2年呢还不会有人领走了。咋回事呢？每套我都少印3张。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马季带来的宇宙牌香烟。在1984年的春晚上，除了这个相声段子之外，很多朋友们还记住了一种舞台表演形式，就是小品。陈佩斯和朱时茂这两位电影演员将表演的功夫和相声的包袱结合在一块儿，形成了小品吃面条。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成为了朋友们最为期待的节目之一。下面呢，就来重温一下小品《吃面条》当中的精彩片段，来自陈佩斯、朱时茂。 哎， 你演 的 电影， 我啊，那个少林寺红牡丹，我说圆明园南征北战风雨下。 我问你，不，我问你演过什么角色吗？ 角色没演过。我都看过， 都看过。 我是电影就看，我是个电影迷。导演， 导演， 您一定得答应我这个电影热爱者的这么一点起码的要求，让我也出出名。 我什么？出名 啊？对啊， 我们电影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办了出名的机会呢？ 对对对，我刚才是说走口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让给我呢也有这么一个。为革命工作的机会，是这意思。 好了 啊， 这个就是吃面， 吃面。 哎，你看，这是一碗面啊。 我今天正没吃饭。 你说什么？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来，先去好好干。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打卤面。摄影机的位置，咱们给他。稍微近一点，稍微近一点。好嘞，哎，什么声音？安静啊， 安静。 哎，照明组，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器在这儿，光往这儿打。 好嘞。 好好。 哎， 什么声？安静。别笑。咱们各部门都加紧努力啊。这一段演员的戏是。 你怎么给吃上了？ 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 这还没开拍呢。 没关系，我看那儿还一桶呢。 这段戏是这个样子 啊。 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今晚8点钟一起看电影。 我恋爱戏。 现在是。 哎，导演，我从小就喜欢看恋爱的电影。 你别啰嗦 啊！ 现在已经8点钟了。 8点了。 哎，你正在吃面，你的女朋友来叫你，你吃完了面，放下碗就跑出去。 放下碗就跑出去，就这点戏啊？ 哎，一共两句词。 两句词。 哎，你着什么急吗？ 我不着急。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你着什么急？ 是一共两句台词，我不着急。 我说的是一共两句台词。 对呀、啊， 你着什么急？ 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听过了陈佩斯、朱时茂带来的小品《吃面条》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通过这一年春晚走红的经典老歌，比方说张明敏带来的《我的中国心》。自从这首歌曲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走红之后呢，就成了几代中国人心中最经典的旋律。或许大家还能记得，在那年的春节晚会上，张明敏身着中山装，眉宇间依稀还能看得出对家乡思念的那份乡愁。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马上就该结束了。最后为各位送上这首张明敏带来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衡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无论何时心中一样亲，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